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魏下，任安乐一介女子，又来自偏远之地，粗蛮鲁莽，岂可和我辈一般登堂入朝？若将来他以招降之功请赴边疆，得了军心，必成我大晋心腹之患。不如另赐一虚职，在京城供养便是。 将相此言差矣，任安乐既已招降，必会忠于大晋。陛下已赐下官位，若食言不让其入朝，天子威信何在？何况任安乐乃有名的将才，他日或成我大晋的柱石。 区区女子谈何柱石？ 既是区区女子，将相又何必危言耸听？ 他乃叛贼，劣根难断，品性难驯， 给我大晋送来30000水师，怎可再称其为叛贼？ 在上书房吵得吹胡子瞪眼的两位，正是左相姜瑜和右相魏建。魏建乃两朝元老，是名震大晋的大儒，得先帝倚重，如今贵为太子之师。左相姜瑜曾是忠王府幕僚，嘉宁帝即位后他步步高升，10年前帝家覆灭后更是深得帝心，二人互为制衡，这本是嘉宁帝乐见其成的局面。但近日因任安乐安置一事，两派各持己见，小打小闹逐渐上升为党派之争，闹得嘉宁帝是头疼不已。上书房的声音着实不小，被内侍领进回廊的任安乐嘴角带了一抹意味不明的深意，已然将方才的争论悉数听了进去。 行了，两相素来德高望重，为降将争论不休，成何体统？ 陛下， 右相还有何话想说？ 任安乐招降时求的是东宫太子妃位，如今若是再改其职，他在朝堂上重提太子妃之事，如何是好？ 你这茅坑里的老石头，为了和我作对，居然将这件事提到陛下面前，真是胆子比天大。 太子妃位关系重大，岂可轻易定下？两相不如见过任安乐后再商议如何安置。 陛下，任将军求见。 嘉宁帝刚欲宣见，凌乱的脚步声陡然响起，慈安殿大总管张福闯了进来。 陛下，不好了，太后晕倒了，奴才召了御医入宫。 狗奴才，你们是怎么伺候的？ 嘉宁帝起身朝外走，陡然记起任安乐还候在书房外，匆匆朝慌忙起身的两相吩咐： 朕去看看太后，任安乐既然来了，你们便替朕见见，其他事容后再议。 是 陛下。 任安乐来的不是时候，若是入了陛下的眼，左相所谋必不会顺利。 任安乐站在上书房外的回廊上，听到里面惶恐的禀报和嘉宁帝的吩咐，抬手只来得及看见一道匆匆消失的明黄身影。任安乐神情静默，目光有些悠远。一旁的内侍走过来，请他进入上书房。他舒了口气，松开不知何时微握的双手，嘴角噙笑，朝大晋王朝权力最集中的枢纽缓缓走去。 任安乐，见过两位相爷。 任安乐抱拳行礼，完全武将作风。朝廷几十年没有女子入朝为官，两人此时受任安乐的礼都颇有些别扭，心里却不禁发出一声暗赞： 此女气度，实乃老夫平生仅见，若非眉间一抹脾气，恐怕还真担得起大晋储君的青睐。 雄踞晋南的安乐寨主果然不凡，难怪敢求娶大晋太子。 若他真心助太子，东宫之位只怕会更加稳固。 任将军无需多礼，请坐。任将军名冠晋南，老夫今日有幸得见，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将军之前可谓是明珠蒙尘呐，如今将军归我大境，陛下知人善用，必让将军威名更胜往昔。 右相过奖，任安乐一介粗人，担不得如此夸赞。只是年岁渐大，晋南弹丸之地难觅夫婿，听闻北地有佳儿，才前来一探。 将军倒是个直爽性子，日后有空不如到老夫府上坐坐。 任将军，老夫有几句话还望将军能听一听。 哦，左相请直言。 如今边疆无战事，将军任副将之职，实乃大材小用。京城勋贵侯门众多，德才兼备的贵女更是不少。将军年华正好，不如另选一舒坦职位，多和世家女子来往。以将军才情，想必不过多久便能名满京城。届时老夫做媒为将军拟一佳婿，也可解将军之憾呐。 不愧是权弄天下的大靖宰府将军，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，尽显关爱。宰府为媒，世家子弟为婿，换做大靖任何一个女子，听到此话恐怕都会感激涕零。只可惜我是任安乐。 将相此话何意？安乐早已有言，归降大靖求的是东宫太子妃位，即便陛下不允，安乐也从未想过另嫁他人。左相欲为安乐重觅夫婿，是觉得安乐乃见异思迁之人，还是认为大晋王朝有比太子殿下更优秀的夫婿？ 大堂一片静默，魏建垂着头，极艰难地把一口茶吞下肚子，才抑制住仰天长啸的冲动。 即便是君临天下的嘉宁帝，也没有让江玉如此丢脸过，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。若是鄙夷任安乐品性，作为一朝宰辅便失了气度。至于任安乐问的第二句，往深了说亦可算得诛心之言。好一个任安乐，智勇兼备，大善。 任将军言重了，老夫不过好心相助，为弄清将军心意才有此误会，实在不该。 既是误会，解开了便好。安乐乃乡野中人，刚才都有得罪，不过将相有一言倒是不错，如今无战事，安乐占着副将之职确实有点浪费。 任将军的意思是？ 安乐自小在安乐寨长大，沾染了一身匪气，想学学大晋朝臣的处事之法。大理寺管京城事，不如将安乐调入大理寺任少卿一职，左相看可好？ 大理寺掌管帝都之事，是个不讨好的衙门。大晋立国不过几十载，贵族子弟在京城横行是常事，大理寺卿裴瞻若非处事圆滑，左右逢迎，也不会安然至今。更何况少卿只是大理寺卿的副职，位分只是四品，任安乐的性子能长居裴瞻之下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他若入了大理寺，迟早会惹出祸事来。 好，既然任将军自愿入大理寺，老夫必会为将军在陛下面前进言。 那安乐就先谢过左相大人了。 商讨有了决定，三人寒暄几句便出了尚书房。 左相行在前，脸上隐有得意，右相故意落后几步，走在任安乐身边。 任将军，老夫观你并非人云亦云的性子，何必自折羽翼埋没在京城？良将自当入沙场，任职大理寺实在可惜呀。 魏相，你既相信安乐能在疆场展翅，为何不信我亦能在朝堂翱翔？天下间男子可为之事，女子同样可以。 魏健正在原地看着任安乐行礼后洒脱离去的身影，沉默半晌。 哎，这般肆意的性子，一往无前的豪情，自16年前太祖崩逝，帝家家主帝圣天消失后，便再也不曾见过。任安乐绝非寻常女子。 任安乐走过御花园，见院书和院琴守在园子门口，便领着他们朝宫外行去。三人衣着做派和寻常女子大相径庭，引得宫娥们纷纷议论偷看。御花园假山凉亭内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女闻得声响，垂眼朝下看去，只来得及看见一道极凌厉洒脱的背影，好奇地问： 碧凉，何人入宫？ 公主，听说是那个边疆女寨主任安乐入宫了。 哼，那她肯定见过父皇了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居然敢说要嫁给太子哥哥。 临近傍晚，嘉宁帝从慈安殿赶回尚书房，看到左相在此等待，神情颇为意外。 陛下，太后可安好？ 哦，只是中了暑气，无事了。左相留到此时，可是商量出了任安乐的安置之法。 哦，陛下，任安乐自请入大理寺任少卿一职，臣和右相都觉得很是妥当。 哦，大理寺少卿，既然是他自请的，便依他所奏。 是。 左相啊，晋南之地对任安乐传言颇多，以你今日所见，任安乐此人如何呀？ 尚书房发生的事早已一字不落传进嘉宁帝耳里，他从未想过区区一个18岁的边疆女子也能逼得他的丞相无话可应。在嘉宁帝满是兴味的神情里，左相半晌无言。他突然记起那女子的凌厉眼神，于是躬身轻轻答了一句，即是笃定认真： 陛下，任安乐此人绝不能为我大晋之将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